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好高兴喺大家当中系传讲神嘅说话。虽然咧我系上个礼拜喺崇拜见过大部分嘅弟兄姊妹，或者喺团契嘅里边都认识你啊，咁但系咧可能有部分小部分嘅面孔咧，对我嚟讲仍然都系陌生，又或者咧我系记唔起你的名字，或者有時候記起你的名字，我說錯了，說錯了個名字。所以呢，在未來一段的時間呢，若果是譬如在街上你碰到我，但見我呢掂行掂過這樣，好像當不認識你的時候呢， 你不要怪我，你不要說、哎、這個黃牧師很擺款，見到我都不叫我、其實不是，但是呢我可能认不到你呢，原来就是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呢、一阵间可能完了崇拜之后，你见到我，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突然间擘大个口得个窿、我又讲不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很想讲但讲不到，又或者讲错的时候呢、你见谅，迟些希望可以得的了，没问题、我经常觉得呢，我以前的强项呢就是记人的名字，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以前的强项呢现在变成弱项。今天、我作为是平安堂的牧者，是第一次的讲道、我其实早一排呢我已经想，我究竟今天所讲的题目或者是经文会是怎样呢、我经过一轮的思考之后呢，最后我是选用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一个题目叫做是全然献己侍奉主。我用这一节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到思想、通常我们信了主没多久呢，我们就会是读到、正话陈弟兄帮我读过一段的那一节的经文、甚至乎我相信个个都识念噶啦，我哋不如一起念一次好唔好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嗱，唔知系呢一节嘅经文嘅里边，哪一句的词句或者哪一个字是最触动到你、可能是将身体献上，或者可能是活祭，或者是圣洁，又甚至乎是理所当然。但是在我来讲呢，我觉得神所喜悦，神所喜悦这一句说话呢是最重要。我们一起回到来，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回到来敬拜、又或者你在家里面所做的，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或者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在每一个的层面的里面，不是你所做的受不受人称赞是重要，不是你所做的是究竟是有没有人去赏识是最重要，例如你所做的究竟是否得着神所喜悦，这一个才是最重要。否则我们所做的都是没有价值，我们所做的都是徒然。例如如果我们今天在当中来到是一同的敬拜，我们敬拜这一位三一真神，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若果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在想明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开会我究竟讲些什么说话，又或者明天我回到公司的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又甚至乎我们在想一会完了崇拜之后我们在哪里吃东西。今天不用想了，因为有 因为完咗崇拜有外言。特别是我发觉咧嚟咗 Richmond 咧，真系好多好多美食周围。昨天我参加团契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喺Bridgeport Road 嗰度咧，都有一啲好好好味。我未去过 Bridgeport Road 食嘢嘅，啱啱琴日参加团契之前去，咁啊原来咧即系 Richmond 好多好多嘢食，所以咧可能我哋都会谂，平时咧完咗崇拜之后去边度食咧？以前我喺素理教会嗰度咧侍奉咧都唔使谂，因为成个素理咧又得过一两间，完咗去嗰度食噶都唔使谂。究竟我哋翻嚟敬拜嘅时候，我哋个心，我哋嘅人到咗啦，但系我哋嘅心有冇到咧？一个好紧要，系咪神所喜悦咧？喺罗马书嘅十二章一节，一节嘅经文。其实是表明了我们献身给神，我们将整个的身体我们全然献给神，是我们基督徒一切侍奉和生活的根基。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所说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包括我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我作为全时间献身的传道人，我们在座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教会的长执，我们主日学的先生，甚至乎我们阿瓦纳 的负责人，我们做 volunteer， 我们每一个都是包括在保罗所说的你们的里面。这个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因着信了主之后，我哋因信主之后，我哋本来系原本我哋一个罪人，我哋与神系隔绝，即系话我哋 connect 唔到神嘅我哋原本。但系因着认识主，神同我哋重新再一次嘅我哋叫做系联系翻，我哋再 reconnect。这个好紧要，因为我哋同神有嗰个关系嘅再一次嘅联系之后，我哋嘅人生得着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改变。在保罗写这一句之前，十二章一节之前，其实在十一章的三十三至到三十六节里面讲到保罗因着神给他丰富的恩典，包括拯救他，包括这个的救恩，以致他向神发出极大的赞美，就是说心中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他向神发出这个极大的赞美。在大概是三个星期之前，地球上面我们出现了，大家都知道了，百年都不会一遇的这个的是日全食，但是在三个礼拜前就出现了。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这里都可以因着一个的有利的位置，我们看那个日全食的时候，这个天文的现象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哪个当日有看过的？都很多，看得应该有空要分享一下，你看了之后有什么的领受。我们这里看到，特别是有一些地方在美国，譬如你去那个的叫做俄勒冈州 Oregon 的时候，有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完100% 全个的日食，你可以看完。就算在加拿大，如果你在温哥华或者 Victoria 的码头，其实都看到八成至九成这个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其实我们中国民间都有传说，叫什么？我们称为天狗食日。即是说呢，这个现象就是说呢，是只天狗呢将整个太阳是吞了，所以呢就变为黑蒙蒙，即古时咧系当为一个嘅凶兆，唔好嘅一个兆头嚟噶， 啊，咁啊啲人咧为咗咧点样啊拯救呢个太阳，就咧大锣大鼓敲敲嗰啲攞晒嗰啲嘅乐器又好，你啲沙煲鹌鹑又好，攞晒出嚟大敲特敲，咁希望就吓到呢一个嘅天狗咧，就将个太阳系吐翻出嚟。啊，呢一啲嘅当然系传说。啊，咁但系其实报纸里边提到喺 Victoria。一個嘅中學教師，佢提到咧就係話咧，佢係教呢個物理同埋天文學嘅。佢話當佢未睇呢一個嘅係日全食嘅時候咧，佢個心就係話咧，佢講一句説話就係佢話咧 ，I'm expecting to have a real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heavens。係啦，佢講呢句説話，即係話咧，其意思即係話。当睇呢一个嘅日全食嘅时候，吓佢期望可以同呢一个嘅天地嘅主宰更加嘅接近，啊，即系话可以 connect 到去神嘅里边。其实喺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希望同呢一位天地嘅主宰可以 connect 到。但是很多时候因着人的骄傲，人的自义，人那种的罪，以致我们不可以认识这一位慈爱的真神。在罗马书的上半部分，即是第一至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的怜悯，使到救恩临到我们这一班本来是不配的人身上。这个是何等浩大的恩典。承接十一章，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所以是用所以这个字。因着神的拣选和恩典，我们理应就全然来献上，所以是用理所当然。即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唯一的选择呢就是侍奉。这一位的神侍奉的原文是敬拜，简单来说敬拜是以神为出发点，以神为中心，这个就是敬拜。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里面，第一次出现敬拜的就是当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的敬拜就是说将以撒是献在坛上面。所以真正的敬拜是有那个行动的配合，以神为配得，以神为师。保罗说我们如此侍奉，我们如此敬拜，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蒙恩的人所应该做的事，更加就是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当讲到侍奉的时候，可能我们脑里面就想到是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服侍。但其实教会的侍奉，当然教会的侍奉是侍奉的其中一种，是侍奉的一部分。但若果你深入去睇圣经，整本圣经所记载嘅，除咗系教会嘅侍奉之外，其实我哋嘅侍奉、我哋嘅敬拜、我哋嘅敬拜系包括我哋个人嘅侍奉、我哋家庭嘅侍奉、我哋喺职业嘅里边或者系职场里边嘅侍奉。当你四方面嘅时候，或者我叫做系一个全方位嘅侍奉，而呢一个嘅四方面嘅侍奉。我今天都希望用少少时间嚟跟大家一起去思想。首先就是个人的侍奉，个人和神的关系是侍奉的起点。这个的侍奉是凌驾于其他的层面侍奉上面。主耶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他的侍奉亦都有那个的优先的次序。主耶稣他非常看重他自己和父神之间的关系， 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你可能记得，就是说当耶稣的名声是 传扬出去的时候，很多人认识的时候，当其他的人叫了朋友来听他讲道的时候，又期望他在当中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他退到去旷野那里去祈祷，比我们哇这么多人拥戴，我们当然跟他一起了，是吧？但主耶稣不是，他退到旷野里面祷告，也在约翰福音的六章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又独自退到山上去，当然去到山上面也都是跟父神有那个的亲密祷告的关系。在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不到耶稣重视跟天父那个的关系，并且是将他跟父神那个的关系这个的 是作为他其他侍奉那个最优先的一个的次序。维持与神的关系当然离不开我们的灵修，灵修操练其实这个我们都是老生常谈，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做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又因着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同的原因，我们又忽略了这个的灵修，可能是忙碌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叫做灵修慢慢演变成是灵修，即是 zero， 没有。所以英文有一句的说话，他这样说，他说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 you are busier than God one used to be。 即是说呢，若果你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忙过神所要你忙的事情。所以无论我们几个忙，你和我都要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放在侍奉的第一优先次序的里面。灵修可以帮助我们所有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更加有智慧的来到与人，来到待人处物处事各方面。我们灵修也都可以给到我们从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现在一些的事情。当我们其实处理好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他或者另外那三方面层面的侍奉其实就较为容易了。当你处理好你和神之间关系的时候，当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好的时候，你就可以为神更加的去大发热心。当你和神的关系更加好的时候，你就更加可以在家庭里面领你的家人归主，领你的家人与神有更深的关系。当你与神的关系更加好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职场，你更加可以见证荣耀神。世界闻名 的这个是西敏寺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在这个的大教堂的地下里面有一个的墓碑，这个的墓碑呢其实就在世界里面很出名的，但是这个墓碑呢上面没有那个的姓名在这里，也都没有这个墓碑主人的出生日期，也都是没有，但是里面的碑文，这个碑上所写的字呢是深深影响到之后世人，即很多人被看，当他看到这个时候都被他所来到是影响。在这块的墓碑上面写上这一段的说话，我是用英文打出来，但我用中文来到 去讲的时候呢，更加的大家可能更加的明白。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限制，我梦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长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我的目光稍微缩窄一点，我决定我只是改变我的国家。但是当我进入晚年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以致我最后的愿望就是仅仅说我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原来这样都不可以，以致当我在病床上面，我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作为一个好的榜样，我就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我又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其实侍奉的道理也是一样，首先改变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发觉你有那个力量去改变你的家庭，因着你的家庭的改变，你更加的可以有那种热忱在教会里面来去侍奉，你更加可以在职场上面为主来到发光。侍奉的第二方面，在个人和神关系之外，我相信在家庭里面，我们和家人那个的关系是第二优先的次序。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都想着，若果我带我的家人，带我的仔女，我回到教会的里面参加敬拜，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更加就是可能我们夫妇是参与一些教会的侍奉，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然基督徒的家庭很重要，但原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就是说， 你将神的价值观，将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在家庭上面来到做教导。平日我们父母那种生活的模式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给他们看到，啊，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原来一个敬虔的父母就是这样。除了我们以身作则之外，当然也都在我们那个的言语上面，在我们说话的上面都去教导他们，用神的说话来教导他们。在申命记的六章七节这么说，他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另外还有叫是我们听有时都会听到的，就是说是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基督化家庭里面的一个的特色，就是我们定一个的时间，我们一家人一起去读经，一起去分享，一起去祈祷，这个就是家庭的祭坛。我小个的时候，不是我小个，我两个小孩小个的时候，我和太太都是和两个小朋友，他们都有一个的是家庭的祭坛，大家一起的去祈祷，大家一起来到分享，无论是分享生活上面一些 的难处，分享在学校里面一些的难处，这些呢其实都成为我在印象的里面很美好的时光。现在大了两个， 你想捉住佢家庭仔男都冇啦，因为我个女就唔喺温哥华，喺美国，咁我个仔佢仲忙过我，想揾佢一齐都好困难。但系建立一个基督化嘅家庭，其实唔系真系想象中咁困难，只要你系有恒心，有嗰种嘅毅力，就可以做到。其实真系系好美好嘅，一家人一齐嘅祈祷，一家人一齐睇一段简短嘅经文，一家人一齐去分享。我自己或者师母佢都系，我亦都好珍惜过往呢一段嘅时间。第三方面，我哋就讲到呢一个嘅系侍奉嘅工场，或者系我哋嘅教会。好多人认为就系喺教会嘅侍奉系要付出，当然要付出，你要付出你嘅时间，你要付出你嘅精力，你要翻嚟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或者咧你嘅侍奉带领团契，你做教导，又或者你去探访、你去带查经，冇错，各方面我哋要付出嗰个嘅时间，我哋要付出这个的精神。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在过往的侍奉那个经历的里面都知道，当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神让我们去亲身经历祂的同在，神让我们去体会祂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福分、丰盛的人生。这个原来发觉侍奉是我生命丰盛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把握来到去做。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如果我们不侍奉，我们发觉未必发觉到原来我们自己那种的不足，但是在你侍奉当中的时候，你发觉原来呢，我想去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原来我对圣经不是很熟悉，我对真理那个明白原来是这么少的。当我呢去帮人的时候，原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自己真的没什么爱心的。有很多时候你是透过那个的侍奉，你知道你自己的不足，以致在侍奉当中可以更加激发你那种的渴望。譬如你发觉传福音不是很识的，你会激发你去多睇圣经，多读神的说话。当你发觉你自己没什么爱心，你去想去帮人的时候，原来你去更加多思想神那种的大爱，你更加多思想原来主耶稣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学习那种的爱。很多时候若果我们缺乏在教会的侍奉，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的信仰会慢慢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我们发觉我们透过侍奉我们可以谦卑，但我们缺乏侍奉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越来越自我，我们可能只是为自己求，为自己的家人求，我们求平安，我们求喜乐，我们求健康，我们求各样的福分。但一旦神满足了我们这一切之后，我们又继续求，我们求神给我保住这一些的祝福，不要放手。但是我们透过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更加的思考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千万不要说等我得闲先去侍奉，等我的仔女大过了我才侍奉，或者等我的事业基础打好了先我才去侍奉，等我退休多些时间我才去侍奉。我们尽量不要有这种的观念。有一个电视的节目主持人去访问这个的现场的观众，他问说你认为在人生当中最好的年龄 是哪一个的时候呢？一个小孩女答，一岁之前，一岁之前，因为 BB 仔呢，他时时刻刻都有人抱他，都不用走，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想、好像 Ken 和 Sharon 那个，他 生出来的 BB 有一年的时间，最好个个都抱着他，最好的。那有一个学生说，他说最好的年龄或者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上学之前，就是小学入小学之前。因为呢，你上学之前呢，你每天都可以玩，不用做功课，不用去读书，什么都不用理。那有一个年轻人就说，18岁是最好的年龄，因为刚刚成年了、当我成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权力去选择我自己所要过的生活。一个中年的男士就说，30岁啦，30岁是最好的年龄，因为那时是怎样，精力是最旺盛，就算挨几晚夜都没问题。我们年轻过都知道，后生的时候，30岁的时候什么都得，不分两晚都得。但是另外一个女士她说50岁啦，50岁呢，因为前半生那种的辛苦，我现在慢慢看到那种的成果。最后接受访问的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她很轻描淡写的来到讲，她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只要你懂得珍惜此刻，你懂得珍惜现在这个的时间，这个就是最好的年龄。所以他说，这个老太太说，请享受你现在的年龄，你现在的年纪是多少都没问题。真的最好的侍奉就是现在，最好的侍奉就是现在。当提到侍奉的时候，我都是顺便一提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都要小心在侍奉当中的一些的陷阱，就是不要让侍奉夹杂了一些我们觉得是无可奈何的心态，又或者觉得我是去尽一份的责任去完成一些的事情。若果我们用这个心态的时候，一切的侍奉都会变成一个的负担。当你一有那种的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发出那种的怨言出来，为什么经常都得我做，为什么其他人不做。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是有一个的牧师图书博士，他讲的说话都很好。他说呢，他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讲，侍奉神只是一种束缚，他不愿意，但却是难以推卸，只能够无奈的去接受。法利赛人信有神，法利赛人从理念上他们知道要侍奉神，但他们的心态是被动，是无可奈何，也都为了要在人的面前去显得他们那种的敬虔。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侍奉。最后就是侍奉的延伸，就是职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讲到，你们是世界上的盐，是世界上的光，人点灯就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其实主耶稣这一句的说话都提醒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去工作，又或者我们叫职场，你的工作，你的职场本身就是一个的侍奉。当你去侍奉主的时候，你要尽量的做好你的本分，这个是 很重要。大部分的人，我们相信就是说，当我们是工作的时候，人生可能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在职场上面。若果你是那种叫工作狂，又或者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不止三分一的，每天可能做十几个钟，即是你的人生是超过三分之一在工作上面。所以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因为这么长的时间你在公司的里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其实你在工作上面就好像成为一座的灯台一样，这个灯台一样，你要去照亮在你附近的同事，照亮你的上司，你的经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工作的地点就是你的侍奉，所以我们无论在办公室好，我们去出差好，我们去开会好，或者我们去处理人际关系各方面都好，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 身份。即使在工作上面我们遇到困难，在工作上面我们觉得很辛苦，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去求神来到帮助我们，亦都是顺服，就是说这一些的临到，就算被人误解，我们都觉得这一些是神给我，是透过在工作上面对我那种的属灵品格的磨练，让我可以去成长，这些是神给我人生的一个的挑战，而不是觉得你在职场上面这个同事又这么衰，那个老板又成日你，你又成日发怨言，我们可以不要用这个心态。让神透过这个的环境去锻炼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来到成熟。在职场上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用一个较为和世人所看的眼光来到去看，就是说呢，在你工作的地点，你要用一个我们叫做永恒的透视镜，是一个叫做 eternal perspective 来看你所要做的事情。这个的透视观呢，是当然和世人是很不同，世人所做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俗语叫做怎么做一日工敲一日钟，是不是？我看到就是做一天工作就敲一日钟，类似是这样的句语了，一路做就捱到退休了，这个是世人所持的一种的态度。现在一般的职场呢，他们所注重的叫三 P， 三个 P 字，跟我们这些香港来的不同。我们那时候呢叫什么？四仔，是不是？屋仔、车仔、老婆仔，还有什么？小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啦。那呢，现在是高级一点的了，那些有晒的了。那三 P， 第一个呢，就是在场上面，即是世人就是说要有那种的 prestige， 有那种的威望。第二就是说呢，在当中呢要做要享乐，有一种的 pleasure。最后就是有一种的 privilege， 有一种的特权。这个呢就是现今世人所追求的。但我们不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那种的态度就是说，我要在工作的层面上面我们为主发光，我们在工作的层面上面我们有好见证，以致同事看到我的好行为的时候，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在总结的时候，盼望今天的信息都给到我们一个是叫做是全方位基督徒侍奉的观念，从个人和神的关系开始，跟住在家庭里面牧养我们的家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侍奉，也都将这个的侍奉延伸到去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忠心的为主做见证。所谓侍奉，其实是上帝邀请我们 进入他那个的工作坊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和经验他的作为，亦这一方面亦都是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更加的来到可以多些的领受他的恩典。其实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唯一可以做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见证他，并且将荣耀归回给他，归回给神，这个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好，我们一同有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以至今日我们不单止成为你的儿女，你更加是将这个侍奉你的机会是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都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个人生活里面，每一个的层面，我们都可以见证主你，可以成为主你一个更加可以使用的一个的器皿。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有好的身体，祝福他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以致可以实践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